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南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孙权任命周瑜为水军都督，程普为副都督，率领东吴的军队抵抗曹军。那么这老将程普心中有所不服，所以啊，在周瑜清晨升帐点卯的时候称病不去，只是让自己的儿子程咨去应付。这程咨在军帐之内看到周瑜调兵遣将井井有条，心里啊很是佩服。那么他回去之后究竟会对自己的父亲如何回禀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两位老将军先锋官带领诸战将遵令，然后周瑜、周公瑾退出中军大帐。这程咨蔫溜溜的就出来了，四将阵等班鞍上马，这匹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回来了，人没精神，马也没精神。到家刚一进来，老太太站着，儿啊，怎么样了？我都快吓死了。我爹呢？我跟他玩命。你跟你爹玩命？哦，我不行，我受不了了。爹，您出来。呵，程普心说：“这儿子怎么横啊？我出来了，你干嘛？您不对，我怎么不对了？”周瑜、周公年纪轻轻，身为帅才，十分得力呀。我亲眼看见他升到中军保障，派兵派将，有条不紊。爹呀，您错了。哼。不就是排名前将吗？那我给您瞧瞧。行，嘿，这程咨来劲了，在家中模仿啊，周瑜秀，整个给老爷子演一遍，演完了再看老爷，老爷子站起来了，儿啊，陪同我到行营赔罪啊！您明白了，明白了。咱们叔不说废话，老将军程普带着儿子程咨来到行营，有人禀报周瑜、周公瑾。周瑜知道老将军明白自己错了，马上起身相迎。周瑜迎接老将军，哎呀，恭敬！老将军什么也别说了，老将军要跪下，周瑜用手相搀。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抛肺腑之言：“老将军，仗着您帮助我指挥东吴的人马跟曹兵决一死战，保着孙将军江东六郡81州将军称霸于天下。是啊，我愿服从周都督的将令。”所以您听周瑜、周公瑾，您要看看《三国志·周瑜传》，老将军程普曾经说过：“与公瑾交如饮醇醪。”说跟周瑜交朋友就跟喝最好的酒那么好。喝什么？五粮液、茅台。 与公瑾交如饮醇醪，爱喝酒的人在这儿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喝中国最美的酒，心里最好受，如同跟周瑜交朋友。两个人化解，可那边还有俩人着急呢。周瑜、周公瑾把老将军程普送出行营，儿子陪着爹回归程老将军的府，咱们放下不提。单说诸葛瑾直奔行营，因为中军官传命令，鲁肃陪着周都督有请。诸葛瑾来了，参见都督。哎呀，子瑜啊，请坐，不坐了。都督您有什么指示，您就讲在当面。子瑜啊，你跟我同是孙将军，是啊，您是我的举荐人，您是我的伯乐呀。令弟诸葛亮，您甭说了，一把火火烧光阔，两把火火烧新野县，保着刘皇叔气息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我兄弟可比我明白多了，比我足智多谋，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子瑜啊，可惜你们两个人，你保孙将军为了东吴的六郡八十一州，而孔明先生令弟跟你是一奶同胞，保着刘豫州，而今魏屈在江夏，过江孙刘两将联合破曹兵。子瑜呀，愿意不愿意哥俩在一块儿啊？这诸葛瑾再傻也明白这个呀，要不然能在这当募兵给孙权出主意，糊里糊涂的也挺聪明的，只是脸上不带，比不了诸葛亮啊。愿意在一块儿啊，可他在那儿，我在这儿啊，劝他过来行吗？行啊，这个都督有令，想我诸葛瑾到了东吴之后寸功未立，您说话我听，您让我怎么劝他？那你想办法劝，兄弟聚在一处又能同事一主，这多好啊。行，我去我去，那我静候佳音。好吧，那我就告辞了。等出来傻了，从小我就劝不了他，现在让我劝他，劝他不保刘备，保孙权。嗯，试着步吧，既然是愿意呢，既然是周都的传令，我去吧。溜溜达达过来了，往这驿馆这儿走，一边走一边想，一边想一边着急。等走到门口，眼泪唰唰往下流。为什么呀？他不是什么急的，没话说呀，没想出主意来。走到这门口，眼泪这么一下来，触动心灵了。对了，我兄弟就怕人哭，刘备一哭，哭得衣尽皆湿，他出来了三顾茅庐，是吧？还得把我兄弟给哭到这边来。这门军一看，哟，子瑜先生到了，我兄弟呢，在屋中喝茶呢，给我回禀一声，我求见。哎呦，您是兄长，他是兄弟，您求见什么？您请，您请，就把诸葛瑾问进来。外边说话的声音，哥哥走步的声音，诸葛亮听出来有人进来，但不知道是谁。由打窗内往外一看，哦，哥哥来了。您说哥俩从小父母双亡，一个在江东，一个在荆州，当然手足之情。诸葛亮赶紧站起身形，往出一迎接。哥哥一看兄弟，心里为难，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眼泪刷刷往下流。当然诸葛亮这个哥哥磕头，小弟拜见兄长。得嘞，这位跪下了。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哥俩是哭拜于地，俩人趴着哭。哥哥您哭什么呀？你说呢？兄弟你哭什么？那您说呢？得了，咱们哥俩站起来得了。哥俩站起来坐这儿了，有人赶紧把茶起来，俩人沾眼泪。哥哥，哎呦，打你一来呀，我这天天都那么难受。公事在身，你也不上家看看你嫂子去，我去一回就行了。公事在身，等办完公事之后，曹操败北，我再过去。你哭什么呀？那我先问您，您哭什么呀？我呀，我哭两位古人。哪两位古人感动的您这么哭啊？我想起两位先人，伯夷、叔齐。哦，那诸葛亮多聪明啊，拔一根眉毛一吹，立体声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眨眉眼就知道谁什么主意。伯夷、叔齐两位古人，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伯夷、叔齐这儿啊，奉周瑜之命劝我保孙权。诸葛亮当时就明白了。哥哥您想起谁来了？两位古人伯夷、叔齐。哦，哥俩呢 拦住周武王的马，不让他打殷王，然后周朝得了天下，哥俩双双饿死在首阳山。想起这哥俩呀，我难受，死都死一块了。诸葛亮心说，对，咱俩活着还分着呢，您保孙权，我保刘备，对不对？哥们，您说的是情，那兄弟你呢？我说的是义。情跟义怎么分呢？哥哥，您怎么这都不明白呀？您说的兄弟手足之情是啊，咱们哥俩一奶同胞，可我在这儿保孙将军，你在那儿保刘豫州啊，哥俩分着呀，我想你呀，跟人家伯夷叔齐瞧瞧啊，人家死都死在一块，饿死在首阳山，咱们哥俩你看看，我跟您说，您说的是情，兄弟之情，我说的是义，怎么个义呀？这要周瑜就不问了，这诸葛瑾死心眼儿，怎么个意义？哥，您想想，您保的是孙权、孙仲谋、孙将军，我呢保的是刘豫州。我问问您，现在是谁的天下？大汉朝刘家天下呀，高啊！咱们是吃着汉朝的粮，喝着汉朝的水，受着汉朝的雨露之恩长大。我保的刘豫州是堂堂帝胄。当今万岁升偏殿，跪倒在地，磕头口称皇叔。我家主公刘豫州是高祖21世玄孙。您要是跟着我，够奔江夏郡，咱们同是刘豫州，既保兄弟之情，又全君臣之义，岂不美哉呀？是啊，嘿。诸葛瑾心说，他把我说到刘备那儿去了，我没把他说到孙权这儿来，还没法改嘴了。行了，我慢慢琢磨琢磨会见吧，我走了，没这说了。好家伙，诸葛亮啊，心里乐，嘴里不敢乐，斩着眼泪，哥哥您慢点走，您给我嫂子带好去，哪天呢公事清闲一些，我去看望我嫂子。行了，你慢慢的吧，我回去好好琢磨。你既然不愿过来，你说的对，咱们汉朝祖宗过不过去，我再商量商量。哦，绕到里头了，回家还跟媳妇儿嚼舌呢。诸葛瑾这媳妇儿心说呀，哎，你哪干得过老二？就您这点灵性。诸葛瑾一琢磨，不成，我得马上面见周都督，赶紧出府来找周瑜。周瑜已然回到都督府了，求见。周瑜还在这等着呢。诸葛瑾劝得怎么样啊？赶紧冲进来拜见都督。哎呀，怎么样了？我心头就哭，你们哥俩哭百余地，给他哭来了，差点给我哭糟了。你怎么这么笨呢？那您说我怎么这么笨呢？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这么笨。他说我们哥俩哭，我说的是情，他说的是义，咱们都是汉朝子民。周都督您说天下是不是刘家天下？高啊，咱们是不是都是汉朝的子民？没错啊。嘿，诸葛瑾一心说，我能把周瑜说到刘备那儿去。周瑜这么一听不对茬儿啊，怎么着你要走是怎么着？我说我回来琢磨琢磨呢。他说现在是汉室天下，刘豫州堂堂帝胄，汉高祖21世玄孙，当今万岁给磕的头叫的皇叔，要保刘皇叔天经地义，又尽兄弟之情，又全君臣之义。你真走？我不走，我不走。这一下我明白了，出一身透汗。我保孙将军绝不二心。那好，吓得我直出汗。子瑜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自有夫孔明之计。哎，告辞了。诸葛瑾回家半天也没想明白，想着想着明白了，哦，我差点把周都督说到刘备那儿去。他媳妇在旁边劝着，明白了，我明白了，咱们睡觉吧。他睡着了，周瑜睡不着。周瑜周公瑾反复辗转，想办法要收捕孔明。第二天，周瑜请程普请鲁肃到孙权的府面辞孙权，给孙权十万里助攻。我三人统帅江东人马，告奔三江口扎营，跟主公告辞。清先去，孤 马上调集东吴的人马随后跟之。孙权说话铿锵有力，你先指挥人马走，我随后调动全国的兵力跟着你到三江口与曹兵决一死战。臣告辞。三个人十万里退出来，马上传命令，明天早上拔营起寨，大队人马由打柴桑江畔够奔三江口扎营。咱们说过，柴桑呢就是而今的九江，那么三江口在哪儿？武汉汉口。第二天，周瑜、周公瑾升帐办公，挨着个的看着所有的军队拔营起寨，装车的装车，装粮的装粮，各司其职。周瑜、周公瑾跟中军官说：“中军，赞，马上有请诸葛先生。”鲁肃是比挺高兴了，你看现在明白了，不杀诸葛亮了，有请诸葛先生。我把诸葛亮请来为的是什么？孙刘两家联合跛道人诸葛亮错了，八十三万人马合组为一军，我诸葛亮一发巴掌，八十三万人马视为基本，人诸葛亮练过气功一撵，八十三万人马就没了。你现在不应当杀他，你马上请来让他撵一下，是吧？鲁肃高兴了，对，赶紧请孔明先生。高人请高人，必定治先臣。干嘛呢你？还上口了是吧？中军官去了一会儿，把孔明先生请来了，拜见都督。哎呦，孙经理在这儿呢，拜见程老将军。好啊，请坐。孔明先生，孙将军已然传下命令，本都要指挥人马过奔三江口扎营，请孔明先生随军前往。好，谨奉都督将令。诸葛亮没推辞。第二天，随着周瑜、随着程普、随着鲁肃上了船，由打江中够奔三江口。咱们说不说废话，到三江口扎营，周瑜、周公瑾在岸边正中扎下中军大营，岸上是马步军大营，靠着岸边是水师大营。虽然江东只有五万多人马，但是这营寨扎得非常牢固。周瑜老将程普指挥人马把营寨安好了，才问诸葛亮。诸葛亮跟鲁肃要了一只小船，在江边存身。周瑜派两个小书童儿到小船去伺候诸葛亮。您没叫诸葛亮一人，一个小书童都没带。在江边一只小船，你这么大军营，对面是曹操八十三万人马，我诸葛亮一人在这一坐，稳坐钓鱼船，奉主公之令来到这儿，坐收渔翁之利，那诸葛亮心有成竹。周瑜、周公瑾把军务事安排完了，子敬啊，都督，我想跟孔明先生商议如何破曹，怎么样？还用中军官去请的，是你分身受累。哎，都督，您别派人了，我去请孔明先生。不，还是中军官去请吧。其实鲁肃呢很愿意见诸葛亮，事先跟诸葛亮聊聊，看诸葛亮什么想法。中军官请去了，时间不大，诸葛亮来了，迈着四方步，手拿羽扇。诸葛亮走进大营，往中军大帐一看，这边坐的是周瑜、周公瑾，这边坐的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一来，头一个鲁肃站起来了，出来迎接。周瑜是率不离位，陪着诸葛亮来到中军大帐，周瑜起身相迎。诸葛亮先是一礼，总归人家是都督，孔明拜见周都督。哎呀，孔明先生请坐，可不一尊。诸葛亮落座了，谢坐。鲁肃、鲁子敬在旁边相陪。鲁肃心说：“我看这两位高人出什么主意？”周瑜、周公瑾看了看诸葛亮、孔明先生。而今曹操把天子丘于许昌八十三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三百里，平吞江夏，要夺我江东。我想，江东能打仗的只不过五万人而已。是啊，众寡悬殊，诸葛亮得接个现影啊。你要不接个下有人，这老一人聊你不搭茬，你在这儿着了，这不像话呀。这个众寡悬殊。 先生，他往周瑜嘴里送话：“孔明先生，既知众寡悬殊，我想问问您，想当初官渡之战，曹操只有70000人马，而破了袁绍70万大兵，何计破之？哎呦，您还问呢？物超绝粮啊！”诸葛亮当时就明白了，诸葛亮太聪明了，第六感觉非常灵敏。物超绝粮，是啊，70000人马要破70万大兵，破不了啊！听了许攸之计，带领人马，曹操亲自去这乌巢截粮，火烧乌巢，断了袁绍的粮食。结果袁绍一败涂地。都督好，您说的太对了，以少胜多，断其粮草，高策也。孔明先生，而今曹操83万人马。刘凤寿跟刘琦加在一起只不过1-2万大兵，而我江东只有5万人马。我想咱们也跟曹操学学。我打听曹操的粮食在巨铁山。哦，都督消息十分灵通啊，我却不知。哦，您不知我告诉你，曹操粮草在巨铁山。我想孔明先生久在汉上，熟悉地理，我给你3000兵，你马上回去，请二将军关云长、三将军张飞、赵云、赵子龙将军带领我这3000人马到巨铁山截粮，断了曹操的粮草，使曹操一败涂地。咱们举国的兵将杀上前去，把曹操消灭，就可以使汉室天下稳如泰山。好，孙明，都督，请您给我一支将领3000人马，我马上回去调关将军、张将军、子龙将军到巨铁山前去截粮。鲁肃在旁边一听，诸葛亮，你犯傻呀？你这刚往嘴里送的话呀，乌巢截粮，那他灌透别人粮道，他干嘛的呀？诸葛亮在这等着，周瑜拿出一支令箭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孔明先生听令在，接过令箭。我方都督之命，带领3000人马，关将军、张将军、子龙将军到巨铁山截粮，告辞，转脸出去了。中军官在外边等着呢。都督传令，你听见了吗？在下已然听见，马上给我调起3000兵将，我指挥人马，够奔江下，到汉上去巨铁山截粮。遵令。这位中军官正给调兵。诸葛亮回去了，鲁肃、鲁子敬在这等着运气。等一会儿，周瑜把公事办完了，杜叔就问呢：“都督，您是好意还是歹意啊？咱们俩什么交情？亲密之交。既然亲密之交无话不说，那我才问您好意还是歹意。”我说：“子敬啊，你糊涂啊！你从小吃糊涂糕长大的。你想想，曹操灌透别人粮道，巨铁山曹操粮草大营，他不重兵把守吗？那您还派诸葛亮去？哎，借刀杀人！”不杀诸葛亮，将来后患无穷，与江东无力。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末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衷心工作，欢达吉祥，幸福生活。祝你一路顺心，衷心工作，欢达吉祥，幸福生活。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